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所长涛涛。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研究员小贺。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又要开始来吐槽的是什么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东西，生活当中大家肯定都会提到，因为它跟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一处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嗯， 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照相的时候会说，这个西瓜甜不甜，对不对？ 甜。 银行里有什么？ 钱。 是的，今天跟这个钱有关系，这个话题。 嗯。 但是如果放到校园当中的话呢，在我们学生时代，这个钱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生活费，对不对？ 没错。 对，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保障， 嗯， 生活的来源，一般都是爸妈妈给。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在大学的时候生活费是多少钱呢？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不是说过吗？50。 那么多吗？我记得没有那么多哎。 你多少？ 16。 16还有零有整，为什么呢？ 那因为有6块钱是饭费，然后有 一个月吃6块钱的饭费。 吃啥？ 吃的稀饭。 稀饭也不够吧？ 我也觉得是。 嗯， 对啊，早餐可能都不够哎。 嗯， 对不对？ 好好说，说实话。 对，你那个时候是大？ 我觉得我的生活费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我没有上大学之前，我父母给我定的一个规矩。 嗯， 当时是说呢，每个月给我500块钱作为生活费。 嗯， 然后等上大学之后呢，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过了之后呢，实际上我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生活费。 嗯， 然后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这生活费基本上就落定了，就是很稳定的这个这样的 维持在多少？ 800到1200。 我不信， 我不信， 真的吗？ 800、1000都不到吗？ 对啊， 2007年的这个生活水平啊， 10年前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重复的是，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众，那么你会发现，在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小贺突出的他个人的特点就是第一爱旅游，对不对？ 对。 然后买了一箱果冻， 嗯， 对不对？ 爱吃。 那么请问？1个月800到1200能支持吗？ 够你买果冻吗？ 对， 咱先算一算啊，咱先算一算吧。嗯，那会儿上学的话，咱们在像涛涛比较了解了， 不了解 食堂，饭费并不贵，盖饭嘛，待会儿8块钱9块钱嘛， 我记得是5-6块钱， 5-6块钱差不多吧，嗯，对不对？ 对， 一天的饭费算下来，其实也不会超过30块钱的， 嗯， 对吧？ 嗯， 你想一想，一个月如果天天在食堂吃，多少钱？ 嗯， 900块钱， 嗯， 对吧？ 嗯， 而且说来呢，像对于我来讲呢，就是 你就天天在食堂吃900块钱，你800的生活费也不够啊。 说回来了，谁早上起得来？ 他就是这样的，到早上呢把这个早餐睡过去了， 对， 然后晚上呢又把晚餐给耽误过去 让过去了，尤其是 一天就吃一顿饭， 尤其是中午那顿饭特别重要，因为早上上午要上课嘛，十点多钟，然后下了课大家都会约着一起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就是午饭是最花钱的，其实对很多大学生来讲晚饭真的不花钱，很多人都选择不吃了，或者第二天早饭根本就没起来，所以我那会儿我觉得我主要的一个钱的花费还真不是在吃饭上。 那 你会把饭卡里边充800块钱吗？不会吧。 那你主要的开销是在哪方面？ 买零食， 买果冻。 对，尤其是我们那个宿舍楼下就是一个小超市，然后每次上楼的时候呢都会 就是顺带的对买一点东西上楼， 对，然后心里就有种罪恶感，说完了今天就这饭钱要不然就在这儿消费了吧。其实那会儿钱也不够花，但是我是觉得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就开始有就是800多1000啊，就跟我妈妈说就你不能再给我500了，那活 因为我每天就吃一顿饭， 两个星期的时候就会再要一次钱嘛，而且那会儿会逼到绝境之后才想要钱，要不好意思，总感觉好像上个星期刚跟妈妈说完要钱，然后这个星期又说要钱，后来我就说，我说妈妈你不能一次性给我打那么少了， 这个他主要说的是他的开销在吃饭和零食上面，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同学们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生活费，我觉得只有一小部分是在食堂花的， 对， 你还有跟同学一起出去吃饭啊，你周末要出去逛街看电影什么的，还有电话费，那都是钱呢，对不对？ 还得买衣服呀， 哎，你第一年你去哪儿逛的街？你能给我讲讲吗？ 哦，他说的这个时期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跟小贺是同学，所以我们大学的第一年是在昌平，就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周一到周五是没有办法出校门的， 对啊， 所以其实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没有地方去花钱，只能在学校里花。 小卖部， 对，小卖部 可以网购啊，买衣服呀。 那个时候不流行网购，而且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少能把东西寄到我们那么远。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寄东西还没有那么的方便，不像现在快递啊。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800块钱在你这儿就是已经过关了，你觉得是可信的？ 我觉得如果放在他大一的话，应该还行。 真的是，而且你那会儿也差不多。 就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啊，其实离现在也没有太远。 十年前， 你干嘛要讲这么清楚？我是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考上大学之后啊，去大学之前啊，爸爸妈妈其实都开始为你这个出谋划策，比如说考虑你所在的城市是哪，然后可能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或者周边的人，去给你定一个你相应的每个月会给你多少钱的这么一个生活费。我们当时大概定了700-800，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对。 所以你是多少？ 我是1000多， 一千多多少？ 我当时的标准是1200，但是每个月都不够用。对，就可能是后来就是搬到朝阳之后，就是特别不够用了。这个我觉得后面可以细开来讲。那我觉得其实如果只是在学校里面的话，八百是够的。但如果你还要出去，所谓的什么应酬啊，跟同学们出去吃个饭啊什么的，就可能不太够。那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是北京的情况啊。如果是在深圳的话，当时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来给你制定那个生活费的标准呢？ 多少钱？ 我是固定的是每个月1500。 你看也差不多嘛。 1500跟你800可是再加100块钱就是你的2倍了。 不是，但有一个问题啊，你能出得去？这个是关键。就现在很多大学都在大学城嘛，就是很在很偏远的地方，就比如说现在有沙河高教区，对吧？然后还包括有，但是咱的确说回来，如果在北京，在学院路那一片，在五道口，我觉得800块钱对我来讲是不现实的。 可能一天就花完了。 对，你的1500都大部分有没有分配？说哪一部分哪一部分？ 就是固定的生活费是1500，完了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就是买，就如果说这个月我要买衣服或者是要买鞋或者干嘛，我就会报备，完了之后呢就会额外的再给我拨一点款，这样的。然后1500大概就是500块钱充进饭卡，然后100块钱呢就是用来跟同学之间的一些社交，比如去吃烧烤啊，然后去吃大餐呢，大家都得 AA 嘛，对吧？对 AA。然后这个时候就灵活的这个资金1000块钱是放在手上的，然后充点电话费啊，买点零食啊，生活用品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到了后期就因为课也没那么多了，所以大家经常出去胡吃海喝，然后还是去的那种高档的餐厅。那个时候去的是哪儿啊？去，那个时候去的就是好说名字吗？对，就一餐饭大概就是6-7个人的话 ，AA 下来每个人得100多200。 开封菜吗？ 天哪！ 那北京菜， 这个、在学生时代是相当贵了。 对， 就是啊。 然后每天都这样吃，吃到月中的时候。 就没钱了。 哦，我知道了，就是在深圳很流行那种港式的茶餐厅，是不是？其实单人均消费都很高的 啊。茶餐厅其实是最便宜的。 对，茶餐厅其实是最便宜的，就是 烧鹅， 那是很便宜的。 烧鹅是很便宜的。 嗯，哦、那个时候 那不是我曾经在香港带你吃过那个很贵的，你知道吗？对吧？ 啊、 嗯，是。嗯，这哎，你看这个地方不一样，还真的是这个物价都不太一样，对不 对？ 对， 生活费还真的不一样。 但是你有想过十年之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吗？就是最近呢，有新闻媒体在报道说，开学季啊，大学的大学生生活费又成了大家争议的一个议题。一份2016年大学生消费理财观的调查显示，中国大学在校生月均消费1212元，这好像看起来跟我们当时没有什么差别啊。 对啊。 但也有媒体调查说，近三成在北京的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超过1600元，这还不包括手机、电脑等动辄上万元的电子设备。而且呢，很多家长还感慨说压力太大了。媒体呢也照例啊批评大学生不体谅父母花钱太多。 嗯， 就是现在真的是就像这个一心刚才说的，就可能真的是给你1600，只是解决你的温饱问题。如果你还要买一些大件，比如说现在换个手机，不是我们当年那个1-2千块钱那种了。现在换一个手机，对吧？刚出的那个手机，一个肾都不够， 对啊， 对不对？ 9000多呢，是吧？ 对，所以说换个手机也是个大件。你说现在电脑耗损也挺严重的，你换个电脑，动辄也是个1万， 对 吧？对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些需要花到钱的地方，这都不算在那1600块钱里面。可想而知，如果真的平均下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数字。 前两天呢，我还跟我的一个学生啊聊天，他现在在湖南长沙读书，然后呢我就说，我说那你现在每个月生活费多少钱？他说我每个月要花2000多。 嗯， 我当时非常惊讶，我说2000多，我说你把钱干嘛了？ 玩。 对，他说老师我真的，他说我这2000多还真的不算是就是我乱花了。 嗯， 我大部分都是用来吃饭和买衣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交通坐车。他说现在经常会要滴滴打车呀什么的，然后放到微信里面，很快这个钱就用光了。 哎，我觉得是，就是现在呢，把钱放在这个微信呢、支付宝里边，好像就 花起来根本没有痕迹， 花起来根本就不像是在花钱。 对，这跟我们几年前上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拿一张100的出去把它这个花了，给它破开了，其实心里是会有那种我已经花了一张100块钱的这个概念的， 不能再花了。 现在这个支付宝里一划一转账。就无形之中你的钱就叮叮叮叮。 其实我现在有个特别深的感受啊，当年我是还比较学生时代，经济没有独立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兜里啊不揣个1-200块钱 不好意思出门， 不好意思出门。就是走在路上是特别担心的，就是特别担心待会儿会发生什么事儿，自己没有钱，然后就可以说不自信也好啊，也可以说是反正就是没有那个安全感。对，没有安全感。但是现在呢还真的是时代不一样了。 咱们现在就来做个测试吧，我们三个在直播间，现在咱们说咱们兜里有多少钱。我现在可以把双手举起来告诉各位，我1分钱都没带。 现在不带钱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儿。 就是现 在带了吗？ 我带了。 现在不带现金，现在带手机就行。我身上大概会保持这个现金在100多左右。 耶，我最富有，我带了500多。 为什么？ 哇， 就是 为了灵活运用。 对，灵活运用，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是，像前两天我坐公交车，我就发现，扫码就不行。 公交车 得有公交卡， 当然不能啊。 对，有公交卡，对，然后呢就得找零钱， 所以就把你去叫了滴滴。 没有，我是这样的，我已经上了车，然后那个一个小姑娘帮我投了2块钱，完了呢，我通过微信支付转给人家的。 啊，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还是很普遍的，就是司机现在都见怪不怪了。所以说那个谁有钱拎钱帮他投一下，完转一下，就司机说的特别的轻松啊。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啊，现在主要一部分是餐费，我觉得用的比较多，还有不就是买衣服，然后还有就是路费。其实对学生来讲，也就这三块了。 对，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好好支配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花的就是这几个，叫一点外卖啊，在学校食堂吃饭啊， 对， 买衣服现在可能比我们当年还要更便宜，因为现在网购特别方便。 对， 然后另外的出行的话，建议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公共交通，毕竟你知道在北京的大学生他的公交卡是打2折的，对不对？ 没有，那你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 啊？现在不打2折， 早就不打2折了啊， okay, 现在是打5折。 哦，那也会就是坐公交车比我们便宜很多。对， 便宜很多。对，而且呢现在我说呢，就是城市的发展啊，就是也没有那么平衡，的确在各个城市消费也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在成都看到问很多学生，他们每个月真的就1500足够了，而且有同学就是1000块钱，而且还生活得很好。因为那物价很低。但你要说在真的在咱们说以北京为例啊，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你是报了个菜名是吗？ 是吧？咱们把学院录这沿线八校都数一遍的话，你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生都不可能。咱们单纯在学校食堂吃饭，我觉得可能1500都不够。 现在真的是比较贵，学校食堂会贵，所以我觉得开销如果真的花在正地方的话，首先是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比较重要哈。这个还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平均是1000多，但是也不乏有的同学可能2000多啊、3000多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啊。就是有的家庭可能会觉得，哎呀，叫苦连天。你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同学或者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一个宿舍四个同学，大家可能家庭条件都不太一样，其中有某一个人 比较出挑， 他家的条件会比较好，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包括他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生活费都会比较高。但是其他的同学，其实你有的时候跟他一起玩，你会发现跟他玩挺好玩的，但是呢也有压力，毕竟我的生活费没有他每个月那么多，我会背负那种心理压力。你们会听过这样的故事吗？ 会有啊，就当时因为在我是在深圳读大学嘛，然后呢就我们班会有就分成两部分吧，虽然说没有说拉帮结派啊，分成两部分，就是一部分呢是深圳本地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外地区的。然后深圳本地的呢肯定就是他们的生活费会相对来说充裕很多，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他们不必要来买的， 没错， 对，包括这个周末呀他们可以回家呀或者怎么样，就节省了很多钱。 而且你会发现找爸妈一天一天要比一口气要一大笔好接受的多。 对， 这感觉你待会儿要给大家支个招是吗？ 然后呢我开始说到，就是到月中不是钱就不够用了吗？都是怎么花掉的呢？就是跟深圳这帮本地的同学们他们一起出去这个 吃 喝玩 乐。 对，因为他们是本地的呀，他们知道哪儿好吃，他们知道哪儿好玩，而且 知道哪儿贵。 对，而且他们也不在乎。 对， 我们就一块儿去了之后再 AA。 A 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回去摸兜很伤心， 很绝望了， 很尴尬。 对啊，而且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妈妈当时啊，因为她不在北京读书，她每个月给我打钱的时候就跟我说：“她说你干嘛呀？啊，你每天吃金子啊，喝银子啊？ 你以为家里在印钞票呢？” 对啊， 你以为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对，是吧？然后呢，就尤其是我记得那会儿就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就要找工作，然后租房子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可能要租一个大概30多平米的房子，可能需要2000多块钱。然后妈妈说，别墅啊。干啥呀？就这样的。 我觉得很可爱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从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读大学，那个地方是你的父母并不了解的地方， 没错， 所以他们可能会以当地所在的情况去平衡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质量，或者说也不能说生活质量，就是生活的成本，其实跟自己家乡是差不多的。其实，但是真的会差很多很多啊。 哎，那如果说你们俩把钱花超了怎么办？ 这个 没了， 就是。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你们真的有那么严格的按照每个月只要这么多钱去跟父母要生活费吗？还是说其实每个月都会比如说20多天十几天花完了，然后又得另找一个由头再去找父母申请一笔专用资金这样？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大一的那个转过来的3月份下学期，同学们全开始买相机，那个时候我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的生活费根本不可能支撑我买一个卡片相机，当时也不能说贵吧，也3000多块钱呢，对，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我妈说那你攒啊，我说我这个一时半会儿攒不出来，后来但同学都买了，所以我就 你就蹭他们的照嘛，对吧？人家一二三，你就耶。 等一下，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可以属于什么呢？就是攀比心特别强。 不是，你看同学那儿都买了， 同学都买了，你为什么要买？ 你没买吗？ 我买了。那你为什么要买？ 对，那会儿好像真的就感觉好像变成必需品了，就突然间感觉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东西，你没有感觉好像差很多。说来那会儿还真不流行比手机，那会儿大家有彩屏就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的手机了， 是吗？ 但那会儿流行比相机，但是呢，而且那会儿 对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突然间哈， 我是上大学之前，因为我出去旅行，所以我就已经买了一个卡片机了。然后呢，大学有一段时间是三星出了那个彩色的那个，然后呢，我们宿舍就有一个女孩买了之后就特别就觉得 挺酷的， 就心里就是感觉特别的饱满，然后就经常跟人去聊，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我觉得我那个虽然老吧，但是它也能用， 嗯 啊，然后要比就是的话呢，我也比你先有啊，对不对？我上大学之前就有。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刚为你展示了两位主播十年前呢他们的一个心理攀比的状态，就是不能输。 我没有想要去跟别人攀比了，我就是觉得有就有，没有我就蹭你的照。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大学同学在一块儿的时候呢，真的不要有太大的那种攀比心理。你不要觉得自己或者跟别人差距很大，有的时候真的差距就是很大，你要去接受这个事实。 对，而且但是那会儿就是的确是钱花超了，就真的是那会儿是没有钱了，没办法买了。你们是找父母要吗？还是说你没有？ 你就说已经没有生活费了，对不对？ 对，已经没有生活费了。 其实我的记忆当中并没有那种因为没有生活费而苦熬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就直接会说了。 嗯，啊，你就跟爸妈说， 就预支下个月的呀，或者啪啦一下、啊，就是每次的开头不会，就是有一个技巧，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先说，哎，最近干嘛呢？啊，怎么怎么，就是变相的汇报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要。告诉他我为了学习又付出了多大努力啊，然后又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然后话锋一转，那个 最近 手头有点紧。 哎，但是我呢是因为就是我说的是大学的后半段嘛，就没什么课的时候出去吃喝玩乐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大四了，我拿到了一笔巨额奖学金。 多少？ 10000。 哇，励志奖学金是吧？ 就是我们的就是最高的一个奖学金，但只有大四的同学能够拿。 哦， 然后我就因为他只有大四，你的全年的这个成绩的这个 总和 、哦，你的这个成绩的绩点比较高，是全年级第一。 你是全年级第一？ 耶、yep ！ 天哪，你的同学成绩该多差呀！ 然后拿到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玩微博了。然后我妈呢就注册了一个微博， 偷偷的关注你。 关 注 她不是偷偷的关注我，她是就告诉我关注我了，然后时而就是监督我，就说你这个最近就是 花钱有点凶猛 啊，就出去玩啊，就是还拍了那照片吃的那个菜啊都不便宜吧？她说给你发奖学金，你能不能考虑存点钱，把这个钱存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我跟你说，父母怎么了？这是通过你微博知道你拿了10000块钱，不给你打钱了。 那倒是。还是没有。 嗯，其实真的是啊，就说到奖学金也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我记得那会儿有饭补，每个月打到饭卡里是吧？ 是吗？ 有个50块钱，还有100块钱，我记得有。 没有， 那都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个小零头了。 小零头啥呀？你记得那会儿吗？我们都在食堂门口等着那个学校降临那50块钱到饭卡里。我们就不想自己往里充钱了。 经过几次节目的聊下来，我觉得我读了个大学或者读了个假大学，我怎么都没有这些记忆、啊、 就说明你的钱很富裕。 对，说明你不靠那50块钱。 是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那可能真忘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每个月发170， 嗯， 那会儿170真的就够在学校吃饭了。 因为他也不怎么在学校吃， 对，不怎么学校吃，所以 关键是你不怎么吃，早饭就睡过去了，晚饭就扛过去了。 对， 而且因为当时我在北师大读书嘛，就是他那个学校食堂是有补助的， 嗯、 就鸡腿他正常卖2块钱，但你一刷学生卡的时候呢，第一就是1.2。就是那有那8毛就什么叫学校帮你出了 就补助了 啊，补助给你减掉了、啊、你想他给我发170，然后我刷的时候再减掉那些钱，所以我觉得像我那天跟同学一起去吃早饭嘛，一共才花了3块钱 啊，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嗯、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一聊起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呢，你还是挺在行的， 都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对、嗯、 我们刚才是讲了说在国内哈，如果钱花超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找父母要嘛， 嗯， 我觉得如果现在在国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留学的时候如果把钱花超了可怎么整呢？ 打工啊，刷盘子呀、啊、洗碗呀、啊、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其实是有点勤工俭学，我觉得这个在国外是能被接受的、哦、而且 也很正常。 对，因为大家觉得你好像过了18岁你是个成人，就该对自己的能力啊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你承担一些责任吧，或者对这个接下来的一些自己该承担的东西就要去做，而不是一味的靠家里去养的。我觉得 哎，好像在国外就是美国好像有一些州它是不允许大学生去外面打工的， 是吗？ 但是他在学校里会设立一些岗位、 嗯、 比如学校的食堂， 嗯， 你可以那个写申请递申请来学校食堂来帮厨啊，或者是打扫卫生啊、嗯、怎么的。但如果说你学生拿着这个学生的这个签证去外面打工、嗯、被抓着了的话、嗯、 就可能会取消你的资格啊， 对， 比如说、 哦、 再也 不让你在这儿继续读书了、嗯、这是每个可能就是学校或者不同签证它会有的一些限制啊。 哎，那我想我没有留过学嘛，所以我想问你们两个人，就是说父母给我们在国外打钱的话会很快很及时吗？ 我有一些海外的经历、 哦、 但是我没有让家里给我打过钱。 不会那么快吧？ 就不会像在国内说微信转给你或者银行卡转给你马上就到账。 你最好的一种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国内呢就办好一张跟父母的联名卡 哦，信用卡哦。 现在基本的模式是什么呢，你在国外花钱父母在国内还钱，懂吗？ 对呀、啊，啊、哦，那我们在国内可不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就是例如说父母在上学的时候给学生一张给孩子一张国内的联名的信用卡，对吧，这样的话呢在他应急的时候还是可以用得到的。 其实也可以，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国内因为这个转账更方便嘛， 啊、哦，对， 大家用微信什么的都可以做到，其实也不存在特别像国外那种可能要太长时间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我会不会这样，就是一刷卡，用爸爸妈妈就知道了花钱？ 当然了，所以呢， 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控制一下花钱的欲望。我觉得信用卡这个比转账要好，哎。 你觉得就是我拿了父母的一张联名信用卡，而我每买一样东西都会发信息给父母， 对， 我迫于心理的压力我就不会去花这个钱了。 嗯，因为那个信用卡给你就是为了超支准备的嘛，对吧，如果你不超支的话你也用不到。 那我觉得这样的家长也有问题，为什么家长给他准备信用卡，就是明明知道你要超支啊，对不对， 应急嘛。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会给你信用卡，我就告诉你只给你1200块钱，你一个月花没了就不要找我要，对不对。 天哪，那太残忍了，万一去了商场里面 多打电话呀。 对呀、 啊、你说妈我想买个啥，及时给你转账不就 OK 了吗？ 天哪， 好了，我们三个人开始吵了起来。 是，我觉得小贺他这个操心简直就是很多余， 瞎操心。 对，瞎操心， 瞎操心。 但我特别，因为现在我回想起我大学生活，我特别希望我父母能给我一张信用卡。 还好你的父母没有给你一张信用卡、 还好你的父母， 不然你的父母可能到现在还在还那张信用卡。 不然你肯定就直接刷300块钱的相机买， 3000块钱的相机 买。 对， 哎，那你们俩是从什么时候有信用卡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信用卡。 你到现在都没有？ 是， 这我是好像是在大学偏后吧，是觉得经济有一部分可以独立的时候。然后呢，但是这个部分呢也有个故事要讲，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okay. 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大学生活费的问题。 该车子出去玩，但至少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承认在外面偷抽烟，但我已经戒掉，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啊。哦妈妈，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哦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哦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所长涛涛。 大家好，我是不安于做一个研究员的研究员乙欣。 我是小贺。 我发现你们现在真的会给自己加戏啊。 对 啊 怎么了？就是不安啊。 不安，那就继续不安吧，好不好？能不能升级，我们就来也要看一下这个大家对于你们的反馈。我们继续说到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大学生活费的问题。刚才小贺可能在节目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抛出了几个让人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什么的问题。但是呢，他很好，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没钱的话该怎么办？我们也很简单的告诉你啊，就是打电话嘛，对不对？打电话给家人， 对， 因为爸妈虽然说给你规定好每个月的生活费是这么多，但是真的到孩子没有钱吃饭的时候，或他需要应急的时候，爸妈会坐视不管吗？ 饿死你。 不会，对不对？不会啊。所以说呢，这个刚才这个问题很好的回答。不过你提到国外的那个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同学是这么做的。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勤工俭学的方式来增补一下自己这个生活费的问题。我刚才说到信用卡，对不对？ 没错， 就是大学生办信用卡，这是现在的一个趋势，我觉得。算吗？ 对，我想就是 因为我记得是银行啊，就是直接会把这个柜台搬到校园里， 对， 然后拿着一堆礼物放在旁边，吸引同学们过来办卡，说，哎，同学要不要办张信用卡呀？你可以不花呀，然后你临时需要用的时候去用啊，然后你看你今天办卡，我们这边还可以审核，很顺利的通过，还能给你送这个礼品， 送相框，送杯子，送娃娃 啊，这些东西都，我跟你说，现在送的都可狠了， 送什么？ 现在估计都送什么流量啊，送话费啊这种比较实际的啊。然后我当时是记得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开始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信用卡， 多少钱？ 那个时候应该不多，应该也就两三千块钱的额度。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大四的第二个学期，忘了那个学期是干嘛了，可能也是因为各种聚会啊，大家马上要毕业了，所以就花那张信用卡比较多，出去吃饭干什么的。然后到那个月，到第二个月的时候，突然要还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钱了， 刷超了。 对，刷超了， 刷爆了， 一次性要还2000块钱。 哇！ 然后呢，我又不敢跟我妈说。然后呢，这一段我妈应该听不到哈，然后呢，我就给我表哥打了电话。 哦， 我跟表哥啊，因为我表哥已经工作了，然后呢， 关系比较好。 对，能不好嘛，对不对？然后就跟我表哥说这个情况， 让表哥说没关系，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读大学的时候，家里啊，你逢年过节回家，或者这个有的时候那个都会给你塞点红包，塞点那个什么钱，就类似于说聊表一下心意啊，没事给自己多买点好的吃的穿的，对不对？应该会有这个阶段吧。 压岁钱吗？ 就是压岁钱，或者是那个暑假的时候回去呢。我觉得也会有，反正我经历会是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表哥有钱， 也不是那么有钱，反正我最后就是因为实在没办法，就是求助表哥，然后表哥给我打了这笔钱，然后我就把那个信用卡给填上了，然后这件事呢，也没有告诉我妈妈。 但表哥教育你了吗？ 表哥肯定说了一下，就说哎，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瞎花钱吗？乱花钱怎么怎么样？就是其实他是愿意帮你的，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个钱到底花到哪儿了。我会跟他说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而为什么我现在还不上，所以呢我可以说明一切情况，他理解之后他再把这个钱给我，所以我就补上了那个空缺。但是这件事呢一直都没有告诉我妈啊，所以呢就是对，就是蒙混过关过去了。 那从此以后你的信用卡还有没有这种透支的现象出现？ 当然了，现在的信用卡不是常年要透支吗？现在当下大家不都应该是每次出去都刷信用卡的吗？ 对啊， 是不是 赚那个积分，对吧？积分还可以换机票。 我还真没有，我一直从大学到现在我一张信用卡都没有。 你这个说到一个生活理财小窍门，是不是？我用信用卡已经积了快十几万的里程，所以呢其实以后我出去玩可以用这个来换。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刷，一定要知道每笔钱花在哪个地方，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能力还这个钱啊。 而且像疫情还没有办嘛，所以这里边要跟你说，真的就是以我过来人的经验想跟你分享，能不办 就不办， 就不办， 是吧？ 能办一张就绝不办两张。 我其实当时不办信用卡非常简单，就是我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我办了银行卡，有的时候银行卡我就找不着，然后去挂失了，挂失完了之后又找着那张银行卡。所以如果我办了一张信用卡，万一信用卡找不着了，万一别人刷我信用卡，或者万一我自己花了信用卡里的钱，我自己忘了去还，影响我的这个信用额度，怎么办呢？ 没错， 所以我就能 好一段贯口啊！ 对呀、啊，对， 说的是行云流水， 而且说的非常现实。就是这样的情况，而你后来，而且生活有的时候工作呀，或者怎么样，学习很忙碌的时候，你真的就忘了。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我钱够花，我够花呀。 还是两个字， 有钱没毛病。 对， 这个我们刚刚讲信用卡是一方面，但是现在其实在校园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贷机构或者信贷的方式，让同学们有更好的这种可以接触到资金的来源。 就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校园贷款，然后还出了很多个这个校园贷的这个 APP 啊，或者是机构啊，或者是以这种卡的形式啊，结果呢在新闻上面也是一直在曝光，持续的在曝光，就是这个校园贷诈骗呀、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拍，就是把这个大学女生的这个 照 片拍下来，然后给你就是钱，也不怕你这个不还钱呀等等的。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真的是急着用钱，就去拍了这个照片，结果呢发现是上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当了。 没错，应该说呢，这一段时间哈，这种新闻呢也少了很多哈，因为前一段时间比较集中的校园裸贷、校园贷款。前不久呢，教育部是发出了一个通知，禁止在校园内向学生提供任何一些形式的这种贷款。 对， 也是保障了就是现在这些大学生的权利和权益。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实际上是不会花钱的，面对一些诱惑啊，例如说像我们原先的嫉妒心理，或者怎这个社会啊，就吃饭啊什么的，吃喝玩乐，钱一定是不够花的，对吧？就例如说现在挣很多钱的人，工作的人员可能钱都不够花，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会把钱花丢了。这种丢了之后呢，用这样的方式带来的钱，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只能找父母去要。如果父母在这方面也不能够及时的给他进行回应的话，实际上他就落入了一个深渊。我记得就是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前，有一个香港的电影叫做《喜马拉雅星》，就是当时那个是应采儿演的，就说教一个人如何来学坏，首先就是让他欠别人钱。我觉得当时那个电影就是把那个喜马拉雅山跳下来那个王子嘛，然后让他把他变坏，然后去取这个印度的西施。那其中一个人就说你想让他变坏，就让他欠别人钱啊，然后带他去赌场，然后让他找高利贷去借钱，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变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尽管演得很幽默，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示。就是面对这种校园贷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面对的是校园贷这样的一个陷阱，更多的实际上是面对花钱的诱惑，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校园贷的问题虽然 最近是少了很多的关于他的一些评论了，但其实他还是一直在存在。 没错， 我觉得不仅是校园，但哪怕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接触的现在各种各样的 APP、对不对？ 对， 信贷的 APP 也都层出不穷。 例如前两天有个学生跟我说，老师，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那个支付宝蚂蚁花呗有多少钱 啊？ 我说花呗，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呢？因为现在支付宝里面已经改名了，叫网商贷，因为不成立的网商银行了。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平时的消费过程当中，大部分都用花呗和借呗。 是， 对，是吧？这个其实在大学生生活当中还是很普遍的。二位的花呗有多少钱？ 这也不能详说，因为也是一笔巨款。 200，对吧？ 对，不能再多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尤其像这种网上的机构，就像支付宝或者微信啊，在给学生提供这种信贷服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他不能量力而行，但我觉得发钱的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可以量力而行的。 是，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今天话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我们刚才为什么会说第一段我们会说大家的所谓的跟别人有落差，会有一定的攀比心理，然后在心理上没有达到平衡的时候，他们会去找一些其他的方式。第一是求助家里，可能家里没这个条件的时候，他可能会过分的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偿还，于是他就通过信贷的方式去借一笔钱来，可能满足自己买一些东西啊，或者一些物质上的欲望。然后到最后有一些我们就可以，这有一些极个别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在新闻里报道的那样。 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说，那我钱花光了，又不好意思问父母开口去要钱，那我就凭我自己的实力吧，我去打份工，我去兼个职，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上网了，就什么什么什么同城啊，对吧？去找，结果哎，找着了一个这个兼职的机会，就去了。这种圈套其实也有很多， 没错， 就是骗大学生过来做兼职，但其实呢是一个圈套。就我之前 对 我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一个女孩，她看到这个网上呢有一则新闻哈，是招这个应该是绘画的模特，她就去应聘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公司她所谓的那个注册的这个地址啊，就是跟他网上写的这个地址是不一致的。就他联系的那个联系人，然后联系人给他约到的那个办公室并不是他网上写的那个地方，而且呢里面也没有什么这个资格证，各种什么营业资格证啊，什么工商许可证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当时这个负责人呢就跟他说，想再把他约到哪个地方去。 哎呦， 当时他就觉得不对，他就觉得不对。然后就说我不想来应聘了。但是最后呢，就是应该是强买强卖了吧，最后就报警，警方过来才把这个事儿给解决的，发现这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实际上你看这些事情发生了，根源就在于大学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这个花钱， 不会理财， 不会理财，对吧？例如说像很多同学说他蚂蚁花呗上有3000，是吧？然后到淘宝一时兴起刷刷刷下单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月怎么办？ 对， 10号之前要还款啊。 是啊，然后就可以分期啊。分期就有利息了， 没错。 你这样看起来的话，好像我是得便宜的，其实你付出的会更多。 没错， 所以你根本不要去跟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金融 APP 或者金融的方式去打小算盘，说你自己赚到了钱。没有，你花出去了钱，你就得还，而且如果你还的越久，你要还的越多。 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笑话，就是前不久在朋友圈上啊，就是万达集团嘛，然后他那个说就是有贷款。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呢，在朋友圈上发说，哪位同学需要校园贷款，可以来找我。你不要认为你有钱花，你就很富有。你看，王健林也很富有，但是他在银行还有那么多贷款。作为一个学生，什么时候能向王健林看齐？如何能成为中国首富？第一步，从贷款开始。 这个好洗脑啊， 洗脑不？ 对啊， 我觉得很多大学生看到之后，其实如果没有分辨能力的话，他实际上是会落入这个陷阱了。 是，所以这真的是大学期间啊，培养的是自己理财能力之外，人生观、价值观，各种你的这个价值评判标准都是在被这个改变的，这特别是周遭的一些环境。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代表，希望给大家可以敲醒一个警钟。当然，我觉得在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给大家支支招啊，比如说应该如何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个理财的概念，或者说如何有一个明确的分配生活费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维持好自己的生活之外，不说余一点钱吧，至少不会有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窘迫的情况。 对，俗话说会花钱比不花钱和少花钱都要来的更重要一些哈，就是吃不穷穿不穷，你不会节省或者说不会去怎么来分配你的这个钱的话，可能说你这个钱给的再多 都不够用。 没错，尤其像在北京的路上，看到天桥上就会写几个字，是吧？富由勤俭败由奢，我的中国梦，是吧？还记得那个照片吗？就是有粮食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对我们来讲，尤其我们青年人嘛，就我们现在都很年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真的不会花钱。就我经常有的时候坐在家里边也会想说，完了，这个月花光了。你们俩会有这种情况吗？花超了，你是 现在吗？你是说现在吗？ 就大点说，不太会。 就现在啊。 不会， 不会吗？ 嗯， 因为赚很多。 真的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额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你要去买一个大额的东西的话，你肯定是会前思后想，然后会怎么来分配。比如说我几个月我每个月存多少钱，我要买一个什么，然后等这个钱存到了之后我再去买。我不会说哎呀他们买了个相机对吧，我就得去买个相机，或者哎呀这个新的手机出了我得去干嘛干嘛。我是一个没有信用卡的人。 但就开始攒钱了。 对，会攒钱。 像今天涛涛说手机发布了，就攒钱过程要开始了。 啊，我已经一年前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年前开始养肾了。 就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 APP 啊，刚才说是有信贷功能，它还有个很好的功能什么呢？教你存钱。 哦。 就比如说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给自己在这一年当中存一笔旅游基金，给自己存一个什么样的基金去干什么事儿、 哦、 你需要存到的额度大概是多少，然后你大概用多长时间，它会来按比例分配到你每个月应该存多少。我比如说如果我一年想给自己存一个3000块钱，五千吧，存5000块钱，那我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个月是不是应该存400块钱 差不多。 然后如果我这样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然后又通过这个 APP 的方式来强制的要求我的话，我每个月收到父母给我打的零花钱或者说是生活费的时候，我就先把这400块钱存进去。 哦， 对不对？ 对。 然后这就是强制性的让自己有一个理财的概念。 没错。哎，你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就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办了张银行卡，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呢，这银行卡要收卡费，如果你这个卡里面的钱低于500，那就要收卡费。我说那我经常低于500，那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办一个理财账户，基金的账户，你只要开了，这个卡就不收年费了。我说哦，那行。他说那你但是开了呢，你就必须要买一个定投，一个月存300块钱进这个基金。然后呢，他就帮我推荐了一次，然后我就买了。其实我真的都忘了这件事情了。 但是每个月现在还在往里面存300， 扣300块钱，每个月扣300块钱，你知道吗？就前不久我看哈、啊，翻了一倍。就是现在已经扣了我 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广告。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根本就忘了这件事情了。而且他每月28号扣款，他也不提示我呀。 他是从哪儿扣呢？ 就直接从账户里扣啊， 就划走了。 OK， 你不是经常低于500块钱吗？你每个月还有300块钱， 你找到了漏洞，你找到了漏洞， 逻辑就是这么缜密。 对， 就是现在呢，就是、卡里边还是有点余额的，是吧？然后呢，他每次扣走了之后呢，我就有一天去查，我就发现就是已经扣了我8000多块钱了，但他给我显示说结余13000多还是14000多，我就一下赚钱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攒钱的机会。 好了，我再帮你复盘一下你这个逻辑啊，就是为了省每个月10块钱的卡费， 对， 开通了一个其实跟你来说根本没有作用的一个 基金定投， 对，定投，但是呢，就由此 攒下来了， 攒下来了一些钱，但是这个钱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哇，真的好像从8000涨到多少就很多，它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太长时间了， 对，所以不要以这个最后的诱惑，你现在这个。渲染的信息太浓了，好吗？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000除以300，然后一个月是300， 你还在纠结这个事儿？ 20多个月， 你扣了多少？反正我记得扣了好长时间，我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在扣，就是一直在扣那个。 行，那你就给将来的孩子存着吧。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现在就回忆啊，如果我当时能攒点钱多好，每个月哪怕存200呢，大学4年啊。多少钱？ 一个月的生活费就800块钱，你每个月还要存200块钱。 我跟你说，你说到后来这些话，我觉得这个不够有公信力了。 真的，我觉得你是可能是想把自己饿死，或者说你这800块钱是谎报。 对， 到大三大四的时候，800块钱不可能了。那会儿奥运会都开完了，北京的房价都过万了，怎么可能呢？那会儿还800。但大一那一年，就是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正儿八经在大学里上学，我觉得生活费还是800到1000多就够了。但像你们说的，出去吃饭，那我觉得那不能算大学生活，那算大学生活一部分，那不能算大学的花费，对吧？尤其像我们放暑假寒假的时候，我觉得花钱花得更狠。回到家之后，高中同学这一波要聚一下，那一波要聚一下， 然后去这儿吃去那儿吃，然后我觉得更花钱， 嗯， 对吧？ 就反正说来说去吧，就是一个不够花的状态。 嗯， 而且呢，这个有媒体也是进行了一些调查，说现在有超过70%的受访大学生都表示陷入了生活费不够用的窘境。哇，70%的大学生都觉得不够用，而且他们还非常用心的就算了一个比例，你知道吗？在每个月主要的开支当中，选择伙食费的受访大学生占97.25%，绝大部分吧。 嗯， 选择服饰还有化妆品的占到61.68%， 哇， 也不少了。看来现在大家越来越爱美了。 对啊， 选择网费、通信及交通费的占到60.24%，你看。还是要投入在这个流量上面，选择学习资料的占44.24%，我不信。 别，你还真别不信， 是吧？ 你觉得这44.多是偏高是吗？ 嗯，你觉得呢？ 我在学校当中经常看到学生都是把钱用来买书的， 嗯， 这还真的是。原先我也不相信， 嗯， 后来我们在学校里面是做了， 还是有一帮爱学习的。 学校有图书馆啊。 得买，有一些教辅材料得买， 得与时俱进， 对， 好吗？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外出旅游费占到了21.84%， 旅游 的费用、啊、 对， 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游戏装备费占到3.84%， 天哪，要充钱， 这都可以成为，这我们当年应该没有这个开销啊， 没有。 怎么没有？当时买点卡、啊嗯、玩那个游戏，我都忘了叫什么，反正也是挺炫酷的，只能在电脑上玩，买了那个点卡才能玩那个游戏， 嗯， 是吧？ 嗯。 后来等我们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流行一个叫跑跑卡丁车， 啊，买道具， 买道具，让那个车开得快，都得花钱， 嗯， 是吧？那会儿还花钱。 所以这个游戏也有可能让同学们丧失理智， 对， 这是绝对的，这 绝对的， 绝对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最近看了好多新闻，有一个我记得最深的是有一个6岁的小孩，然后呢因为用手机，他手机绑定了爸爸的卡、 哦、对， 然后他去买了游戏装备花了1万多，然后爸爸收到信息，哎，花了1万多，发现6岁的孩子用 iPad 好像是给自己的游戏买了1万多块钱的装备， 对， 真哭笑不得了。 嗯，还有小朋友用爸妈的这个信用卡还是什么，就是绑定了微信吧，用他妈的手机，用他妈妈的手机给主播打赏，打赏了 6万元，好像是、 不止吧，10几万， 对，我 打赏了10几万， 对， 妈妈反应过来之后去找那个就是 平台 去要， 平台 要这个钱， 反馈的。 我觉得大学当中也是晚上的时候躺在宿舍的床上，是不是要看看直播呀，是不是也可能会花点这个钱嘛，对吧？尤其是同学直播，你能不卖个场吗？是不是啊，给个面子，是吧？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还要谨防身边的同学变成网红。 对啊，我很多学生现在都是、在有在杭州直播， 嗯 啊，有的在成都直播， 嗯， 还有在广州啊，他们，而且他们现在尤其在宿舍当中嘛，他们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宿舍就熄灯臭了，然后他们开始用这个灯， 那个小圆圈那灯， 小圆圈那灯开始直播、 啊、 然后直播2-3个小时。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确是大学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但是哎，你说到这一点我想补充的，如果贴合今天的主题就是、如果有一个网红的同学，我可能在生活费里面有一部分是要去支持他，但是如果我自己是这个网红，那么我的生活费不成问题， 前提是网红吧，前提是网红， 对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嗯，像我们已经有了来源， 对，像我们几乎不太 感觉是百家饭，是不是？ 对， 就是都是来自于大家的打赏，而且价值可观呢、啊， 真的很可观。嗯，而且你会发现大学生做直播的人数呢还真的是比较多， 嗯， 因为他们生活没有那么紧张，而且每天呢就是介绍一些自己的生活呀、吃吃喝喝呀、玩玩乐乐呀，哎，反倒很吸引人，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大学啊其实花钱真的是门学问，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指导你，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会花钱，在你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方便和便利。 是的，嗯，今天节目希望给大家能够好好的这个正视一下大学生活费这个问题啊。确实我知道大家一直都会说不够用，是不是真的要花那么多呢？还是说你真的没有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它应该怎么去分配？还是说其实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觉得兜里没有钱就没安全感，所以一直需要要更多的生活费？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考虑清楚的。 嗯， 就好好花钱，把钱呢花在点子上，然后该不用花的、不需要跟人攀比的，咱就不攀比。 是的，这个心态一定要板正了，然后呢要用正当的途径跟方式可以去勤工俭学增加自己的生活费，但是也不要为了生活费而去做一些不能去或者不应该去尝试的事。 嗯， 没错，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一定要握紧自己的钱包，现在啊都不是说握紧钱包了，一定要握紧自己的手机，当这个指纹支付或者是这个密码支付的时候，想想 以后改脸支付了，对不对？是不是 Face ID？ 对对对， 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表情啊手势啊一定要都思考好了之后再做决定。 是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那句古话说得好哈，富由勤俭败由奢，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应该节俭一点的。 好，希望这句话呢大家可以铭记，也是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好吧、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校园吐槽研究所，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小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这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喜欢着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一辈子破，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奇已无意快乐就难过，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名叫坠落。